几内亚主体文学思想研究会会长阿卜杜拉耶·迪亚洛18号发表谈话，表示支持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所提出的祖国统一方针。